诊。如果发现饮水出现异常的时候，你要报告当地的卫生部门。我们还是要提高自己的防病意识，养好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 是，非常感谢王凌云，谢谢哈。那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同时在这样闷热的天气当中呢，也是希望咱们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注意身体。 谢谢。 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嗯，再见。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著名的营养师刘晓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碳酸饮料的这个话题哈。首先欢迎一下晓楠，你好。 大家好。 说实话，在这样闷热的天气下，晓楠作为营养师，你喝碳酸饮料吗？ 很少喝，会偶尔会喝。 偶尔会喝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心情特别好的时候， 对 啊，觉得它还是神清气爽啊，能够很快速的降温解渴，感觉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但是好像我们对于碳酸饮料也听过太多太多的一种说法了，包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对它这个不好的一些说法，认为它有很大的问题等等。今天呢，我们也是跟晓楠一块来聊聊，如果您对碳酸饮料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那么首先还是请晓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碳酸饮料。目前市面上能够见到的啊，比较流行的碳酸饮料都分类吗？它们大约分为几类？几类？ 一般碳酸饮料我们说的就是里边要有二氧化碳，然后还有一些酸类，比如说会有磷酸，可能还会有柠檬酸等等这些，比如说像我们喝的汽水，还有像苏打水，还有你经常喝的像那像雪碧可乐等等 这 些，这 些啊， 对，就是带气儿的， 带气儿的啊。那我们曾经在比如说国外有卖那种加气儿的矿泉水，那种你算碳酸饮料吗？ 应该严格意义上应该不算， 不算啊。 对， 它更像是水，只不过是某些矿泉水人家天生是带了气儿的， 对对对， 是吧？ 碳酸，这两个条件必须得具备， 就是除了有这个气儿之外， 对， 还得有酸， 对， 是吧？目前市面上的碳酸饮料还真是非常的丰富。如果您仔细观察，其实它基本上不管是出什么样的品牌，出什么样的类型，基本上就是世界那几大饮料公司所出产 的， 对吧？ 是的，是的。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哎呀，这个新出了一产品，其实你仔细看那个出品单位， 还是那个， 还是世界上流行的几大碳酸饮料。其实碳酸饮料的发展应该说并不是特别的长哈，这个好像是，比如说像美国，它的碳酸饮料的产生也基本上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有的。 对，是这样的。 经历了几十年，不到100年吧，这样的这个进展，好像一下风靡全世界。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喝啊，那么 很多年轻人 都特别喜欢碳酸饮料。 嗯， 那么碳酸饮料到底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先说主要的，你认为碳酸饮料，你反正不经常喝啊，主要的问题是有哪些呢？ 糖 啊， 对 啊， 很多人觉得就是一般一说到饮料，大家肯定觉得里边会可能有添加剂啊，等等，比如说色素等等这些，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碳酸饮料里边，我们刚才说的可能会有磷酸呀，什么什么柠檬酸呀等等，这些酸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太好的。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糖。 糖啊， 对， 糖它是含量非常高是吗？ 糖含量是非常高的，是这样。如果我们要觉得你喝的这个饮料甜的话，它起码是含糖量占到10%左右。就怎么理解吧？比如说咱们现在中品的这种饮料吧，比如500毫升的，它大概含糖就50多克，50多克是多少？比如说咱们喝咖啡的那个方糖，大概就是12-13块吧。 12-13块方糖的， 对， 500毫升的， 500毫升，大概它的含糖量就是5-60克这样子。 天哪，这么多糖啊！ 对， 因为有一次我在家做饭，就是现如今很多年轻人都会做的一道菜，可乐鸡翅， 对 啊，这个。我就把这个可乐跟着，因为首先热的嘛，就会发现它一烧开了之后，除了水之外，上面有一黑乎乎的一层膜一样的东西，就照在那个鸡翅上了，倒是很好吃，没加糖，那鸡翅就是甜的。 对，就是那个糖经过了一些化学反应，变成了这个样子的。 也就是说，你认为碳酸 酸饮料，首先的问题是糖分多， 对， 是吧？ 糖太多了， 糖太多了哈、 嗯。 其实说实话，我们生活当中，前两天这个北京健康白皮书公布的时候，因为学生当中超重的孩子还是非常多的，糖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哈。但是目前从北京的这个情况来看，摄入量过高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糖吧，其实按说不需要我们单独的再摄用这种摄入这些精制糖，就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白砂糖，不必要了，因为我们吃的这些食物里，我们所需要的糖基本能给我们提供的已经够了。 就是说额外再加糖的话，可能会 对是这样 最大的问题。 对，现在一个新的世界卫生组织给我们一个新的标准，就是大概成年人每天就是你额外设置的这摄入的这些精制糖不要超过25克。 不要超过25克，25克如果换成那方糖， 方糖一块不到5克， 哦， 四点五几克 、 嗯， 那一天不能超过二十块， 不是一天不能超过5块， 不能超过5块， 这样啊， 那确实太少了、 嗯， 现在动不动就很多人都能够超这数， 对，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啊，就有很多人，比如说我真认识一些朋友。这个日常的饮料啊，就是真是当水喝，不怎么喝白开水，全靠饮料。 他就觉得一喝白开水就没有味儿了， 没味儿了啊、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可能每天摄入的糖量非常高。 嗯， 糖摄入过多的话，首先最大问题是肥胖，是吧？ 对，就是能量超标了。 嗯 嗯，然后其实还有比如说像那个龋齿、 嗯， 就是糖摄入过高。 嗯， 可能我们大人可能成年人喝这些会少一些，但你看孩子喝完了之后， 嗯、 他如果再不注意口腔卫生的话，他就特别容易被你的口腔中的一些细菌把一些糖所利用了， 嗯、 然后腐蚀牙齿。 是， 嗯、 小孩的虫牙糖就是龋齿啊，其实很多都是糖造成的。 对，对就是糖。 说到这儿，说多说两句哈、 嗯， 就是我因为孩子也很小，有的时候对于家长来说，尽量越晚让他接触到碳酸饮料和任何糖分甜的饮料 越 好，越 好， 对是吧 对是？ 他打小他就知道白开水， 嗯， 然后除了奶那就是水，就是两样。 对，是这样。就说这小孩，原来很多人说这小孩其实有一张白纸， 嗯、 家长画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有的家长喝可乐哈、啊 嗯， 然后说我们的孩子没事，你放心，他肯定不要。 嗯、 我说为什么能肯定做到不要呢？因为他没喝过，他不知道是什么。孩子都上幼儿园了，现在问问我们收音机前有多少家里的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喝过可乐？ 嗯， 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对，是这样的。嗯， 那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比如说也曾经听过一个最大问题，碳酸饮料容易造成钙的流失。 对，是这样的。第一个还要从糖开始说起、 嗯、 就是我们体内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叫维生素 B1。 嗯 嗯，这种维生素 B1 在我们体内起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就帮助糖类代谢。 嗯， 就是说你的糖摄入越多，你的维生素 B1 消耗就越多，所以你这精制糖摄入的过多， B1 就消耗的多。 嗯， 你体内一缺乏 B1 之后，它可能会造成你的神经肌肉的这种力量会薄弱，这是造成容易骨折的一个原因之一。 哦、 嗯， 所以您看，这是从糖引起来的， 对，是这样的， 是吧？ 对，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可乐里边可能会含有这些磷酸， 嗯， 磷酸呀，就是说咱们现在的饮食中是不缺磷的， 嗯、 可能你会担心的磷超标的一个问题， 就是多了，是吧？ 对对对， 磷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它一个是首先磷适量的磷，它是组成我们骨骼的一个主要成分， 嗯， 而且保证你的骨骼的一个坚固程度的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但是你血液中的磷一超标了之后。咱们这个血液的 pH 值就会有变化， 嗯， 那你这个血液 pH 变化以后，可能就会危害你的生命。于是我们身体可能有这种自我调节机制，它一会儿就派这个你的骨骼或牙齿中这个钙出来， 嗯， 到血液中 跟它做斗争， 对，去中和你的血液的 pH 值去、 嗯。 于是你要是磷摄入越多，你的钙被释放出的越多，然后骨骼中的钙可能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你看，现在说这个碳酸饮料会导致人的这个钙流失，还是有道理的、 嗯，还是有道理的。但是说，但是也不能说的这么绝对吧， 嗯、 就是说咱们。偶尔喝一瓶那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咱们都有一个积少成多的一个原理，就是这样的、 嗯、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像中青年人啊，40岁以上的人、 嗯、 可能多年养成的习惯喝碳酸饮料可能还不太显、 嗯、 但是可能等你到了60岁70岁就可能会造成骨密度低。 对，是这样，因为咱们骨骼的积累就是在35岁之前是骨骼的一个积累的一个黄金时期、 嗯、 基本上到35岁前后的时候能达到人的一个最高峰。 嗯， 你要是在这35岁之前你的基础没打好，肯定你的骨量值要比其他人可能要低一点。 是啊，所以这就好像是银行一样啊，35岁之前你是不断的往里边 存钱、嗯、 啊，人家35岁之后开始花钱、 嗯、 那喝了碳酸饮料之后可能花的更 更厉害一些。 对，而且你本身存的也不多。 嗨，打小的时候那个存的就不多是吧？ 对。 碳酸饮料的这种骨密度，比如说骨的这个钙的流失，目前有数据论证它吗？大概是。 我以前会看到一块报道，就是在美国人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说经常喝可乐的一些女生，和不喝可乐的女生做过对比，这些经常喝可乐的女生，她们骨折的，这个几率大概是那个不喝的五倍左右。 五倍啊！ 对， 那还挺多的。 对。 啊，说到女性的朋友还曾经说过，说听说有人说喝碳酸饮料对于女性不太好。你听过类似的说法吗？ 这个我倒 没听说过啊。啊，认为绝经可能会更早一些，提前。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关于这个骨密度的问题。 骨密度可能还有一个就是糖摄入过多，然后引起的你的内分泌的一个 紊乱。 对， 因为相对来说，在老年的人群当中，女性的骨密度低。啊，更普遍一些。 对，它和女性的雌激素水平下降有直接的关系。 包括你年轻的时候，你可能男性啊，锻炼身体锻炼的比较多， 对 啊，是相对来说不如比女性要多很多，它这个存钱存的又多， 对 相对来说多一些。 而且女性还有一个阶段，就是她的孕期和哺乳期，她的钙流失还是很多的， 还是很多。 对， 所以那是不是可以说，其实对于女性来说，更不建议喝碳酸饮料？ 是的， 是吧？ 是的。 哎呀，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营养师小南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碳酸饮料。其实说实话，很多人对于碳酸饮料这个又爱又恨。刚才咱们只说了一部分的缺点啊，很多人说，哎呀，你能不能不说这个？我觉得口感非常好，相对于白开水来说，那如同嚼白开水，那实在嚼辣啊，喝白开水实在是生活没情趣。你可能也会收到各种各样这样的说法。是吧？就是很多人认为很解渴，然后就是加上那个广告做的非常好，然后你喝了一口之后啊，那感觉 对 啊，是让人很氧爽。 对，而且就是它里边有二氧化碳气，你有时候喝完之后可能有人会打个嗝。这个打嗝的过程中，你体内的那些会帮你那些热气都帮你散发出来，你会觉得很舒服，这种感觉。 但是好东西总是有问题啊。 对，有个度吧，应该有个度。 有个度的问题。 对对。 这个您反正是营养师哈，您比如说经常会看到很多的餐馆，也是常备饮料肯定是可乐， 对， 雪碧， 嗯， 其实都是碳酸饮料。 对， 这个其实这种搭配的方法，这种饮食好吗？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有的时候你要是在餐馆吃，一般咱们这个去餐馆吃肯定是比在家里可能的油啊摄入量肯定要高。然后再加上这个有点雪上加霜这种感觉吧。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一时高兴，偶尔会喝了一点这些东西。那接下来就是还是我原来那个原理，接下来的几天您就尽量别再喝就行了吧。 但是你发现很多饭馆，你比如说喝这个碳酸饮料，很多人就配着这个大鱼大肉吃哈，边吃肉边喝碳酸饮料，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容易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饮食菜谱啊。 对对， 是吧？ 您我觉得您懂得真的很多很多。 那个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是这样，大鱼大肉里边的它的这个动物性的蛋白质摄入比较多。动物性蛋白摄入非常多的时候，可能还会让我们骨骼中的钙会流失的会更多一点。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个碳酸饮料。双重危险。 双重危险。 对。 而且很多人都会说你看喝碳酸饮料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比如夏天就这天哈，特别闷热，本来我是想解渴的，发现喝碳酸饮料越喝越渴，我不知道你有的这感觉没有。 就是因为它的糖。 糖的问题是吗？ 糖的问题，就像跟吃盐一样，有时候吃盐吃多了可会口渴，就是这个糖啊还有盐可能都会产生这种渗透压，把你的水分给稀释出来之后，你会觉得越喝越渴，越喝越渴，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这样，那所以喝多了未必能够解渴。 可能就是那一时的感觉，你非准确的非常舒服，但是接下来就并不是那么解渴了。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小南一块儿来聊聊关于碳酸饮料。如果您对碳酸饮料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发送手机短信到10628821828来参与我们节目。据说哈，这个碳酸饮料喝多了，还可能会影响到肾脏，您听说过吗？ 影响到肾脏呢，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还是这些，比如说它里边会含有咖啡因，可能还有一些磷酸，它可能会让尤其是咖啡因有一个利尿的功能，可能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尿液的地方嘛，可能在肾脏排泄这些所谓的我们说所谓的产生这些毒素的方面，可能会造成影响了这些。 为什么碳酸饮料还会有咖啡因呢？ 一般比如说我们喝的像可乐这一类的，里边都会有咖啡因的成分。 可乐里边都 对 吧？对， 会有咖啡因。 它会让人稍微兴奋一点， 对，可乐这个咖啡因就有兴奋神经系统的一个作用嘛。 但是就是尤其是这个对，可能对大人来讲，就一瓶可乐它里边的这个咖啡因的量大概还是咱们拿那个500毫升的说吧，大概是70多克吧。 嗯。 咱们的成年人一天摄入别超过220毫升，哦不，220毫克，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一瓶里是75毫克，所以对于成人来讲还行，但是对于小孩来讲确实超了。小孩一般就像4到8岁这样的这种学龄儿童吧，他们的咖啡因的摄入量每天不要超过45毫克吧。嗯， 就是更低是吧？ 对，你看像这一瓶可乐基本上这个咖啡因的量就超掉了。 嗯， 你觉得它确实是会去兴奋我们的神经系统，而且会小孩喝多了之后会影响他的睡眠的， 他睡不着觉是吧？ 对，是这样的。 经常小孩本身就精力旺盛，你先让他喝了点这个之后，首先不说那些这个危害哈，就会发现您晚上你会入睡困难。 嗯，是的， 手舞足蹈的，精力旺盛。 对对对， 其实对他不是什么好事是吧？ 不是好事。嗯。 可能比如说我们的交感神经受到一些影响之后，可能会带来孩子的一些其他问题， 对，兴奋，然后他可能新陈代谢会加快，可能体内产生这些废物的速度可能也会加快。 好，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哈，手机尾号是4276，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今年上初三了哈，这个平时特别爱喝可乐，然后发现他现在的口腔牙齿不太好，放暑假准备带他去看看牙，这个可乐和牙会有密切关系吗？ 就是刚才一个是说我们的那个糖的问题，如果你 龋齿， 对龋齿，还有一个就是它磷酸呀，可能会对我们就是牙表面这层珐琅质可能会受到影响。 嗯， 你可能偶尔喝一瓶，然后因为它在口腔内停留的时间比较短，然后就没事儿，然后经常喝的话，可能还会对它有影响的。 据说它那个叫牙齿的牙周釉哈，就是牙釉， 对， 那个、 刚才牙釉质就我们说的那个珐琅质， 珐琅质啊， 对对对， 就会变软，说是， 时间长了会 这样，时间长了， 但是我们不会，肯定不会嘴里含。含着这一口 可乐，对对对对，就是时间长了，时间上有，然后量上 的问题 也会有， 是这样的。 啊、 然后所以就是，你看很多像过去咱们喝那玻璃瓶的可乐，都给你配个吸管嘛，用吸管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啊，真的吗？ 对 对, 对，就是因为用吸管喝，它吸管直接喝，可能离你的这个喉部会更近一点，然后它和牙齿接触的时间呀，还有量会少一点。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办法啊， 对，是这样， 少喝。另外家里边有小宝宝的话， 嗯、 不管是什么甜水哈、啊。 嗯， 拿吸管喝， 对对，一般你看咱们喝酸奶，他、 啊、 都给你配个吸管嘛，也是这个道理的。 哦，所以你看这样的话，能够避免孩子的牙齿更多的接触到这些物质。 对，然后就是劝这些孩子们喝完了之后吧，漱漱口。 养成很好的习惯。 对， 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提到了牙对于孩子来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嗯，是非常重要的。 等你长大了之后修这个牙，费时不说。还费钱， 对对， 钱很，因为他在医保的范围之外有很多的项目啊，一定得留神。说到了牙之后，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也在挺有意思的，1147也在问了一个问题啊，今天正好透着我们这个医学节目啊，也跟小南一块来分享。他说听说男性喝可乐特别不好，不利于男性的一些这个生活啊。不知道你听过类似这样 说？我知道有人说这个，它可能不利于它的精子，可能有就是说，对对，说是杀精的作用。但是我们喝这个量不至于影响到那儿呢， 是吧？ 对， 就是现在没有医学证明来证明， 对，没有一个确切的证明，只是咱们就是说它会可能就是有时候咱们会听到一些实验说是用这种动物实验，但是从动物到人还有一定的距离的 过程。 对，我们只能说它可能，但是以我们喝这个量不会达到呢， 不会达到那边。 对， 因为现在你知道这个北京这个城市，尤其是这种大城市哈，青年男女接了婚之后，很多人都盼着早日要孩子，但是由于这个工作节奏本身压力就特别大，包括我们所处的这种环境，有的时候发现要小孩是一特别难的事儿 啊，是， 对吧？ 对对对， 很多很多家庭都是，哎呀，怎么结婚两三年，过去以为生孩子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现在发现怀孩子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然后就各种各样的限制，比如说不可以喝咖啡啊。这个不可以喝可乐，都会有这种说法。 其实没有必要这么绝对的，因为它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生育，这个是一个全方面的，并不是偶尔哪个方面会影响的。其实比如说喝咖啡，一天喝一两杯，我还看过一个数据，每人喝每天限制在3杯以内，这个咖啡因对我们的益处要远远大于害处呢。 所以你看欧洲国家很多人家里边这个喝咖啡都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对对对，你像在欧洲那些很多孕妇还可以每天喝1到2杯的咖啡是没有问题的。 对， 嗯， 可能咱们这个习惯上有一些差异啊。 对，是的， 包括认识可能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差异，但是今天从这个钙的流失上来说，就是不光从这个要小孩这个话题啊，就是可乐杀精，看来目前没有科学的 依据啊，来证据来证明这件事情，但是会有明确的证据来证明对于钙的流失非常大。 对，钙的流失。对，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 糖 也会让我们的骨骼不健康的。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想说尽量少喝啊。 嗯、 尽管有人说这个男性我准备生小孩准备要小孩了，您大可不必。但是日常的生活日子还要过啊、 嗯。是的。 对吧？这个还是应该尽量少喝。 对。 是吧？ 嗯。 但是我就想啊，就这么世界500强的这样的大公司都在做可乐呀、 嗯、 包括这家公司旗下各种各样的碳酸饮料很多、 嗯、 包括北京的一些特产啊，现如今也非常红火，咱们就不说美牌了、 嗯、 就那个大熊的也是个碳酸饮料、 嗯、对 对吧，基本上都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为生活当中饮料当中的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了、 嗯、 那么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适可而止。再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嗯 0024说了一个苏打水算碳酸饮料吗、 嗯、算， 也算 碳酸，因为它是碳酸氢钠加上二氧化碳气。 二氧化碳气啊， 对。 但是很多人认为喝苏打水对身体有好处、哎、 嗯，是这样的，其实它就是一个碱性水， 嗯， 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那小苏打， 嗯， 就是这样的碱性水。有很多就是这个痛风的患者， 嗯， 可能会喝这个苏打水。 高尿酸血症是吧？ 对对。然后你看医院可能还会开这个碳酸氢钠片呢、 嗯、 它就是碱化尿液，有利于我们那个血液中多余的那个尿酸盐排泄出去。 但是也是适可而止，不要喝太多就行了。 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资料说，这个欧美国家因为他们吃的肉质比较多啊、 嗯嗯、 所以他们吃了很多肉之后习惯性的喝碳酸苏打水。 嗯，一个是它可能会对这个可能会对我们的消化系统可能有一点好处吧、 嗯、 但是绝对没有说想象的那么神秘吧、 嗯、 就是把它当成一种饮料，然后偶尔的喝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比如说你说你喜欢喝这种带气儿的饮料、 嗯、 但是我觉得苏打水肯定要比那些加糖的 要 好 很多。 嗯，对， 就是苏打水至少糖分少很多。 对，它里边正规的苏打水里边是不加糖的 啊，不加糖。 对，它就是应该是水，然后碳酸氢钠和二氧化碳，就这三个、 啊。怪不得喝起来口感不如那些口感好。 对，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没糖、 嗯、 是吧？ 对对对，其实我们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做这个东西。 哎，你会做吗？ 就是用那个小苏打就行，你少放一点点， 啊、 然后你挤一点柠檬汁儿、 啊， 然后放就是纯净水加上小苏打再挤柠檬汁儿、啊，也会冒泡。 也会冒泡是吗？ 啊，如果你要想喝那个有点甜味的，可以挤一点点。 啊， 蜂蜜水，放一点蜂蜜就可以了、 哦、自己在家就能做是吧？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看不去买那些厂商的东西、 嗯、 自己在家做， 对， 口感依然能保证而且还健康。 对，是这样， 是吧？ 你能控制那个糖的量了。 那刚才还有人问那个加气儿的矿泉水应该不属于咱今天说的碳酸饮料的部分、 嗯、对， 但是一样它是有那气儿，因为很多人喜欢那个、 嗯 那个感觉，冰冻了之后那个气儿的感觉。 对，是这样、 啊、 其实那个气儿，二氧化碳气对我们绝大多数人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嗯、 可能像那种就是胃肠道有问题的，比如说它有一种反流性的食道炎的这种、 嗯、 因为你的二氧化碳气它本来它就会 往上反， 会往返，然后它可能加重它那个症状的、 嗯、 这种除了这种其他的还是没有什么说严格的禁忌的。 行、 嗯、 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小南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碳酸饮料。现在市面上的碳酸饮料还特别的多，在这儿还是想提醒一句啊，就是据说碳酸饮料的制作啊，除了这些大公司像咱不说啊、 嗯、 一些现在市面上街边也经常会出现一些小的碳酸饮料的、 嗯、 甚至是手工制作现场给你做， 嗯 啊，分分钟就能做出来、 嗯、 很快是吧？ 可能就是大概我跟大家说的那个原理吧， 就是照着你的原理，但是因为你做的这个在家做的话可能更加的健康一些。 对，我们的食材呀就原料都会有保障吧。 嗯，但是很难说那些到底能不能够有保障。 嗯，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谨慎购买哈。 嗯，对。 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期健康北京呢暂时先告一段落哈，跟大家说了说碳酸饮料，在夏季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来喝，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尽量的控制自己的量，然后呢千万千万不要喝过多哈。 嗯， 非常感谢小南，希望有机会常来。 哎、 嗯、 好的、嗯、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世界多鲜艳。 间。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